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6集，麦璇脸色一变，班主任抬起手， 好，我们先不聊这些，既然麦璇不想说，那我们就先和田东东同学聊聊。 田东东白着脸面无表情道， 我有什么好聊的？ 世传学院的辅导员点点手机， 春天一定会来713，这个微博小号是你的吗？ 不是。 爱学习的好东东，这个微博号是你的吧？这个也要否认吗？ 田东东的微博大号关注了一堆学校的人，还经常与同学互动，发过自己的照片，这个他无法否认，点头。 你的大号和小号显示同样的手机机型，而且这条关于书包的微博照片里就是我们的寝室，这个床位就是云剑微的床位。 是啊，你也说这是云剑微的床位，那这小号不就是云剑微的账号？ 麦璇，请你把手机放到桌上，你现在删微博也没用，我们手上都有截图。一旁齐峰突然说，麦璇手上一顿，抬起头看齐峰一眼，接着他笑了笑，随手把手机放到桌面上。 我只是在回我爸妈的消息。 云建威现在完全就是在旁边看戏，心想太刺激了，幸好被沈金念叫回国，不然还看不到这精彩的一幕。他装作一脸严肃， 我才不会给自己取春天一定会来这种名字，而且7月13号是你的生日吧？你生日那天邀请了很多人，发了好几条朋友圈，都刷我屏了。 辅导员继续道， 你们两个人的小号都点赞了那条吐槽 BOT 的微博，麦璇小号的评论在热评第6，你们两个人在评论区有好几条互动，这条微博的转发量近1500条，甚至形成了一个实时话题，话题叫 S 大世传学院云某某，这个话题里有不少我们学校我们学院的学生在讨论云建威，有的人为云建威同学说话，说他不是这样的人，但田东东你的小号在好几条这样的评论下面评论说，很多人都见过他和不同的男人去酒吧，整个学院都知道他有钱还大少爷脾气，这种引导性的话 都说了，这不是我的小号，就我一个人生日是7月13号吗？就我一个人用这个手机牌子，当时寝室里有4个人，谁都可以随便拍照，凭什么就说是我？ 一直沉默不语的麦璇这时淡淡开口，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我没想到在 S 大这样开放包容的环境里，有一天也会出现这种强迫别人背罪的场面，接下来你们是不是就要搜我们的手机了？反正你们是以正义的名义，个人隐私这种问题你们当然不放在眼里。 一时众人沉默，如果能直接拿手机一翻，这两个小号是不是本人很快就能知道，但问题就在于他们作为老师和学生并没有资格擅自去翻他们的手机。在一片安静中，齐峰的声音平静响起， 这件事我们已经报过警了。 所有人顿时脸色各异，云建威茫然看向于浩，于浩没吭声，眼神示意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紧接着齐峰继续道， 那条微博的转发量已近1500条，评论区下存在有指向性的内容，并衍生出了指向性的实时话题，在现实生活中形成了针对我弟弟的谣言，鉴于以上原因，警察认为这种行为涉及诽谤，通过警方的技术帮助我们查到了这两个小号的 IP。 齐峰看一眼于浩，幸好于浩反应快，马上把手机拿出来，拿出截图放到桌上， 这是我当时从警察叔叔的电脑上拍下来的数据，这个是麦璇的大号和小号的 IP 地址。 实际上，这是他从自己的电脑上拍的照，于浩没敢说。照片清晰地显示出麦璇的微博大号和小号 IP 同源同地。麦璇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照片，冷冷道： 你们这是侵犯我的隐私。 于浩马上举起手： 这张照片我不会留存，更不会公开和泄露。你们都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我就删了。 于浩当着所有人的面删了那张照片，把云端的备份也删了。齐峰说： 这次请各位老师来和你面谈，本意是不想把这件事闹大。我们也和警察说过了，只要你们愿意私下配合我们，我们就不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。二位，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老师不会轻易对你们约谈，更不想污蔑谁。反而是你们偷偷在背后传我弟弟的谣言，把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安在他的头上，到现在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还在撒谎。 齐峰的脸色异常冰冷，虽然已在极力克制情绪，但语气仍充满压迫和厌恶。云建为极少见他哥发怒，这会儿心里也打突突。方桌的另一边，田东东呼吸急促，以涨红脸说不出话，显然是在害怕于浩下一步就是出示他的账号 IP 地址，直接给他坐实。麦璇不复平时活泼开朗的模样，说道： 照片可以 P， 这很难吗？ 当然不难，所以我们最好一起去趟警局，让警察把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和电脑都检查一遍，不冤枉任何一个人。 齐峰站起身，冷冷道： 走吧。 于浩和云建威下意识跟着站起来。齐峰发起火来很震慑人，个头又高大，令人感到十足压力。一排老师都没吭声，对面田东东一直在抖腿，见货偷偷看一眼麦璇。麦璇一动不动坐着，垂着眸，不知在想什么。植保学院的班主任此时开口： 你们还想说什么？ 田东东终于憋不住，小声说： 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种小事还闹得这么夸张，我自己在网上用小号吐槽有什么错？ 试传的辅导员简直火冒三丈，猛地拍桌： 这叫小事？时事话题上带的都是我们 S 大的名字，浏览量还这么高，一群屁事不懂的小孩在话题里聊这些不知所谓的东西，你们两个还在里面煽风点火。你以为你们仅仅是在对云建威同学人身攻击？你们还是在败坏 S 大的名声。 田东东吓得怔住，植保学院的辅导员头疼扶额： 要是被有心人看到这个话题，再被拿去做文章，这对我们学校的名声将产生什么样的危害，你们考虑过吗？更何况你们还是造谣。 你们又确定是我们在造谣了？云建威与室友关系不合，是同性恋，人际关系复杂，这些难道有错吗？ 你哪只眼看到他和室友关系不合？他开学第一天来就给我们所有人带零食，选班委的时候发动一大群人给田东东投票，田东东你想玩他的平板和电脑，他二话不说就给了，结果呢？田东东，你就这样在背后重伤他，